情重，割爱每风姿，为了心头愉，连你亦想知，只是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醒觉梦已稀，独语痴情话，聊已几相思，只为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朝别相逢多韵味，长别无期那不悲，往日欢笑难忘记，你不归来我不意，如鸡已归来日，每却未知归，旧约烟云逝，路烟薄纷飞，只恨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相逢多韵味，长别无期那不悲，往日欢笑难忘记，你不归来我不意，如鸡归来日，每却未知归，旧约烟云逝，路烟薄纷飞，只恨一水隔天涯，不知相会在何时，不知相会在何时。